第93集，像约会一样。龚应贤换了一口气，剑眉紧蹙，久久没有吭声。原来陈佩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了些虚虚实实的信息，他不免有些失望。但这也是意料之中，陈佩当年不过是个小孩，不可能跟案子有什么直接的联系。无论如何，有总好过无。只是这些线索都已经被尘封了18年，要像挖化石般一层一层扫去上面的封土，也未必能够找得到。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任何事，任何细节，仔细想想刘大勇说过的话，仔细想想你和红艳的对话。 我暂时想不出什么来。 你刚刚说刘大勇当年是跟兄弟一起去偷油的，他有提过他的兄弟吗？ 嗯，没有。当时刘大勇跟你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评价的？他觉得那个人是纵火的人吗？ 太小学文化了，觉得自己是名侦探，你说呢？他觉得他发现了大秘密，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或者是不是加油添醋的，反正我不知道。 眼看着似乎问不出太多了，秋妍合上了自己的笔记本。 陈佩，你提供的信息还是很有价值的，你老实配合我们，确实有立功表现，我们也会说话算话。 我有没有可能不枪毙？ 尽管在竭力掩饰，但他的神情里已经透露了内心深处的恐惧。 没有任何人能给你打包票，但现在你的律师在给你辩护时多了一些筹码。 陈佩缓缓低下了头去。仁义看着陈佩颓丧的模样，心中不免痛快。他当然希望陈佩能判死刑，一个杀害无辜的人，只有在自己的生命要被剥夺时，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可贵，才能告慰受害者及家属。 你如果想到什么要补充的，随时告诉我们。 三人离开审讯室，门一关，龚应贤就将整个身体靠在了墙上，他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不已。仁义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疼极了。审讯期间，听着陈佩诉说着当年的种种，那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逼迫他回忆那场焚烧一切的火。这是何等的痛苦。他拍了拍龚应贤的肩膀，安抚道： 你今天真厉害，一直很冷静。 龚应贤凝望着仁义，他想说是因为有你在，但这话听来未免显得自己懦弱，犹豫再三也没说出口。 应贤，我知道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很痛苦，但比起过去线索断裂一无所获，这样巨大的进展值得我们高兴。 燕姐，我有强烈的预感，只要我们能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，就能找到当年的凶手。 我也这么想，红艳和那个有化学背景的人蔡强正在追，我让其他人去查这个刘大勇，他提供的线索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突破口。 还有，我已经调出了当年所有有关这个案子的消防队报告，你那边的照片也修复完毕了吧？我们随时可以重做火灾调查了。 好，太好了。 龚应贤咬了咬牙，眸中迸射出熊熊火光。秋妍匆匆离开了，仁义看了看表。 我下午还有事儿，中午 一起吃个饭。 龚应贤掏出车钥匙扔给仁义，然后指了指一间会议室。 我在里面等你。 是少爷。 他拿上钥匙去停车场。过了一会儿，仁义拎着那个保温箱回来了。他对这个保温箱非常熟悉，因为不止一次吃过龚应贤的盒饭，只是今天感觉他明显比平日重不少。走进会议室，将保温箱放在桌上，仁义道： 今天怎么这么沉？你不是只准备午饭和晚饭吗？ 你打开看看。 龚应贤用一种似乎是邀功一般期待的眼神看着他，仁义打开一看， 最上面的一盒就是炸排骨。这种高油高热量的东西根本不是龚应贤爱吃的。仁义开心地将饭菜一盒一盒地拿出来。 哇，这都是给我准备的？ 不然呢？我看你在医院很喜欢我家厨师的手艺，你如果吃腻了中队的饭菜，我可以每天让司机给你送饭。 你偶尔开个小灶还行，哪能经常搞特殊？ 那我每天都备上你的，放在车上，你随时都可以吃。 对我这么好啊？ 快吃饭吧。 对了，有个事儿。 说。 上次咱们说好元旦一起过的。 是啊，我们说好了的。 红林体育馆元旦有一场慈善演唱会，上头非常重视，要配两倍的警力和消防，我请不了假了。但是我想，你喜欢看演唱会吗？ 会在体育馆开的，都是通俗类的吧？没关注过。 都是流行歌手，有那个宋居涵很红的，你听过吧？还有十几个歌手唱的都不错。 好像听说过。 你跟我一起去演唱会怎么样？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审查和防患，开场之后通常也不干什么，大部分时间就是站着。我到时候会在离舞台近的地方，我们就当一起去听一场演唱会跨年，不也挺好的吗？ 一起听演唱会？ 是啊，这也是很寻常的朋友之间的活动嘛。而且啊，因为这个宋居涵要来，前排的票听说都炒到20万了，咱们可以在最好的位置免费听，多过瘾啊。 你喜欢那个什么宋居涵？ 还行吧，我听过他不少歌。哎，这哥们长贼帅，前几年我做过他另一场演唱会的安防，但是没有近距离看到真人。哼，这次是我领队，咱们可以去后台了。我回头问问飞兰要不要签名，他那个年纪的小孩都喜欢他。 他那个年纪好好读书就行，追什么星？ 就个签名也不耽误什么嘛。哎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一起去听演唱会。 仁义转过身去，龚应贤快速拿起手机搜索了一下宋居涵。他匆匆扫了一遍网页上的照片和报道，确实是相貌非凡，他心里更加不爽了。 嗯，好不好啊？ 可以。 哇哦，太好了，我还没跟人一起去过演唱会呢，你是第一个。我上学的时候不喜欢这些，就喜欢打游戏。 这段话倒是龚应贤爱听的，他神色稍缓。 那我要准备什么吗？ 你调好班就行。对，你别穿这身衣服啊，去演唱会穿西装的都是保镖，你穿的休闲一点。 仁义心想，一起去演唱会简直就像是约会一样，用这样的方式跨年还挺浪漫的，一定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重要会议。 知道了。哦，这两天不要集中调查刘大勇这个人，周三或周四我带你去我说的那家医院看看，你可以把你爸爸一起带来。 周三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我爸行动不太方便。应贤，谢谢你。 龚应贤感到胸腔涌入一种难言的满足感。 不客气。